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本市的天气晴朗，清风拂面，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但是由于紫外线照射强，外出应该遮阳防晒，并且注意补水润燥。近期本市花粉的浓度明显上升，处于偏高水平，而且秋季的花草本身的致敏性就比较强，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请采取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又是新的一天来临了，新的一集的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有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书，同样呢是老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呀非常丰富的阅读盛宴。您听好了，都有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有呢，要说到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另外呢，既然是老朋友来了，这老朋友我在这透露一下，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呢还会以专业人士的角度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好书，而且要分析解读这其中的精彩内容。他们是谁呢？首先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啊，鼎鼎大名的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人士，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孟晨。你好孟晨。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同样是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于浩。你好于浩。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来自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来了，他们更是带着那个光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光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不要笑啊，孟晨你知道吗，在应该这样说啊，在读者的心目当中，就是在买书人的心目当中，在出版方的这个心目当中，然后在发行方的心目当中啊，如果这书上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这几个字儿，比如说在哪哪哪排行榜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就即便有的字儿印的大，有的字儿印的小啊，但永远是所有的这些和书，就是关注书的朋友们啊，特别特别认可的一个金字招牌。这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啊，就是一个金字招牌。而且我听很多的出版社跟我说到了，说只要亚马逊编辑团队他们那书单一放上去以后，我们那书的销量蹭了一下就有变化。两位，你们俩这种感受是不是特别强的？走到哪儿别人都仰视你们。 对，其实我们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去追我们这个推荐的节目。 有没有说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这一次怎么推荐这么水啊？ 啊，这个暂时没有看到。 我这挑起争端啊，但是啊，确实，我想很多的爱书人都和我一样啊，等到这个书单一出来以后，一定要看一看啊，哪本书是我压根儿。就好像印象当中哪都没有这样的书，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挑出来的。其实每次看到这个书单总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孟晨在这个团队里面啊， 是不是你也把你的感受来说一说？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从事出版行业也蛮长时间了，那给大家推荐好书是我们包括亚马逊整个的一个编辑推荐团队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在这个团队里头其实这个团队是很欢乐的，因为大家总是有一些新的书读，有一些特别好的故事一块分享，那欢乐有知识有层次是我在这个团队里头感觉最大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你们的最大的欢乐就是为书打起来了，因为每个月的编辑推荐的名单就那么几本，应该原则上不会超过十本，是不是？ 对、 对， 所以你就想吧，每年好几十万种书出来，大家注意啊，是好几十万种，不是好几十万本儿。那平均到每个月，然后他们只有这么几本的书单。我也知道，经常很多朋友啊，你们编辑推荐的这样的团队的小伙伴儿，你们的朋友之间说，哎，推这本，推这本，结果一不进行投票，完了自己喜欢那本书没有选， 经常有这种现象出现。 我觉得如果呀，这投票是两票还好，你知道还有一个人。然后喜欢你推荐这本书，就怕那投票只有一个人，他就知道是自己投的。这个好尴尬啊！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亚马逊中国的今年的这个暑期的书单排行榜。我们说到的就是近期普通人买了什么书，那普通人关注什么书呢？是暑期的搜索关键词榜，而专业人士推荐书目，那就是八月份的亚马逊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带给大家。好了，我们不多说，首先上书单。首先介绍的是亚马逊中国的暑期书单的排行榜。我们还是老样子吧，从纸书的排行榜开始说起。有请二位介绍。 嗯，好。亚马逊中国2018年暑期书单纸质图书销售排行榜，接下来公布这个名次。第一本是叫做《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了，是一本童书，然后它讲述的呢是一些关于孩子去养成自己生活细节和观察能力的一本书，这是一本可以让孩子在玩中学的书。 第二本作者也是一个老朋友尤瓦尔赫拉利，但是书呢却是一本非常新的书，这是尤瓦尔赫拉利继《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之后推出的第三本，叫《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那这本书作为简史类的第三本系列图书，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在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中，人类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挑战和我们 对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别有 AI。 这个我们需要去问一下，比方说这个百度啊谷歌啊他们愿不愿意。 这我自己给我自己挖坑，前面刚给于浩挖完坑，紧接着我自己掉坑里了。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书单。 好，第三本是叫罗生门，这也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传统著作了，然后作者是日本文坛的鬼才芥川荣之介。那在这本书中呢，作者是完美的表达了他对于人物性格以及玄妙心理转折这样描写的一个功力。 第四本是今年年初刚出版的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话其实在今年从一月份开始就是可以说掀起了一阵旋风，就是瑞达利欧出版的原则。这本书其实在之前就已经被瑞达利欧先生在网络上全部公布了他的这个英文的版本， 而且这本书无论什么时候，不论是像这次的暑期排行榜也好，还是我们之前以前的阅读排行榜， 对， 于浩，还有蒙尘，他永远都能够排到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今年又这次的暑期排行榜又是排位第四的这样一个好成绩。 对，所以这个书呢其实是瑞达利欧先生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家，他是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那在这个书中他是把他人生整个成功的一个经历总结了500条的原则，那一一给我们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有一个很好的借鉴作用。 好的，进入到第五本，书名叫做《小小暖房子：爱的表白书》。那这是一个适合0到2岁小宝宝阅读的低幼绘本的系列，它一共包含6册。书中表达的内容呢，是父母对于孩子表白，对于他们的爱的倾诉。 第六本也是一本童书，那这本童书其实看名字我还蛮喜欢的，叫《小屁孩树屋历险记》。那《小屁孩树屋历险记》呢，其实这个对于夏季来说很应景啊，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冲想，有一个树上的房子，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树上的房子里面去玩耍。所以这本书是《纽约时报》连续20年的畅销书，它其实是既是一本脑洞大开的神奇图书故事书，同时也是一个让孩子进行一场挑战想象力极限的冒险之书。我是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故事，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 好，第七本是叫做《半小时漫画世界史二》。那这本书呢，是有一个300万粉丝号的漫画人陈磊所创作的一个历史漫画解读题材的作品。那这本书同时也是《半小时漫画世界史一》的一个续作，会把世界史的整个这样一个解读继续延续下去。 啊，第八本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三体全集》。《三体全集》不得不说是我买了很长时间，又读了很长时间，但有时候呢，还是有点感觉自己读不懂的一本书。但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科幻迷和硬科幻迷来讲，刘慈欣绝对是一个重磅的名字。如果你喜欢科幻小说，请一定要读这本最经典的图书。 好，第九本书叫做《苏东坡传》。那这本书呢，是我近期自己在读的一本书。这本书无论是写的这个就是苏东坡本人以及作者，都是一代的算是文学的大师吧。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本书在整个的过程中其实写了苏东坡很多生活上的细节，以及他在官场上的一些经历，是了解苏东坡我个人认为市面上最全面最丰富的一部著作。 啊，最后一本第十本名字叫做《侠隐》。侠隐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我说出说邪不压正，那大家肯定很马上就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小说了。《侠隐》这部小说是电影《邪不压正》的原著，描述了北平当时的一个生活和一段传奇的故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刚才说到的暑期书单的阅读啊，这不应该叫阅读排行榜了。暑期书单呢，是从6月15号直到8月15号这两个月的一个书单呈现给大家，它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那么这样的十本的纸质书的目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排位第一的是我的排位第一的书籍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排位第二，《今日简史》，排位第三，《罗生门》，排位第四，《原则》，排位第五，《小小暖房子》，《爱的表白书》，排位第六，《小屁孩树屋历险记》，排位第七，《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排位第八，《三体全集》，排位第九，《苏东坡传》，2018年的插图纪念典藏版。排位第十，侠隐，这是电影邪不压正的原著。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呀，是电子书的一个排行榜。我们在一段片花过后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阅读盛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内容太多了，有普通人买什么书，普通人关注什么书，还有专业人士给大家带来的推荐。所以我们闲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上书单，有请二位嘉宾。 好的，亚马逊中国2018年暑期书单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第一名《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也是一本非常熟悉的书的面孔，讲述的是一个伦敦的证券经纪人，他为了艺术着魔，然后继而抛弃妻子，追寻美好生活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啊，第二本也是刚刚在纸书排行榜上榜的老书，《三体全集》，刘慈欣大刘的作品。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大刘的作品的，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 啊，好的，第三本名字叫做《浮生六记》啊，这本书讲述的是沈复写给妻子芸娘的绝美情书，从晚清到现在已经流传了100多年了。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相关的热点，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七夕节刚过啊，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跟这一个热点的相关，是这个热点是有相关性的， 必须的。 第四本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中国的作家之一，叫《活着》，余华的最经典的作品。这本书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是电影，就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但是后来呢，我去仔细的去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书中展现了比电影 的这个画面中更宏大的一个社会和一个更完整的故事，非常非常感人。我读的时候每一次读到都会流眼泪，所以真的非常经典的一本书。 嗯，好，第五本书书名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刚才其实指数那边也有提到了啊、那这本书的话我觉得需要强调一下是它的特点，因为本身呢这个漫画家他喜欢的是诙谐幽默的一个写作手法，所以这本书呢我们的评价是叫做每一页都有历史段子，然后每三秒会让你笑翻一次，但同时呢它又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历史书。 这本书我还再多加一句啊、很多朋友第一次了解这本书半小时漫画，不论中国史也好还是世界史也好，还一二三四世界史、中国史等等等等，大家都是从公众号上先看到的，对不 对？ 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啊太好玩了，然后一看原来是这本书，原来是半小时漫画系列，半小时漫画系列。好，我们接着来公布书单。 接着来，炎炎夏日虽然很炎热，但是总有东西，总有书能让你清凉一下， 能让你觉得后背有寒气冒出来。 对， 你又吓唬小孩是吧？ 那这个书已经吓唬小孩吓唬了一百多年了。就是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侦探小说中的最经典最经典的作品，柯南道尔。 对对对对，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我们这三个啊，有没有看过的，没有看过的请出声。 这个应该都看过了吧，包括听众应该都看过。 原来以为学霸于浩这样的人他只看这个老子孟子啊，然后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特别喜欢侦探类的。 你家里人还让你看这样的书啊？ 对， 你不是应该都看数理化吗？ 这 人供出来了偷着 看，这是属于课外书。 我给带跑了回来，我们继续说书单。 好，我们说第七本，第七本的书名叫《人间失格》。那这本书是太宰治短暂一生的遭遇和内心迷茫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记述。那同时这本书呢是一个修订版的典藏本，是一部非常残酷而永恒的青春文学。 好，第八本，今年暑假其实最热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延禧攻略》了。那么第八本也是，一个穿越之作，叫《三驾惹军心》。我们给它的总结是：一驾搞笑斗气，二驾互猜心意，三驾齐心协力。讲的是一位盲女和一位傲娇的公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非常有趣。 我还以为应该是香蜜沉沉，还。但是这书也不是《延禧攻略》有原书，也是有原书的， 对， 是吧？ 是的， 居然那两本没上榜，《三驾惹军心》上榜了， 因为这个书已经写出来了嘛。 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拍影视剧或者网剧？ 我们赶紧呼吁一下， 回到榜单。 好，第九名《无人生还》这本书是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最著名作品之一。这次榜单非常巧合的是，我觉得男女侦探的这个代表人物都已经出现在榜单里了。然后这个讲述的故事呢，是十个相互陌生、身份各异的人，在一个海岛上面临着每一个人这样接连连环死去的这样的一个悬疑故事。 好，第十本，我们不仅有清朝的故事，我们还得有明朝的那些事儿。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一直是 Kindle 付费电子榜上的常客，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我们暑期它又进入了我们这个榜单。 因为它厚，它好多本儿。 因为它实在太好读了，一读就停不下来。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的暑期书单，这个书单呢是从6月15号到8月15号两个月，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这两个月在炎炎夏日大家都阅读了什么样的电子书。排位第一是《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浮生六记》，排位第四《活着》，排位第五《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排位第六《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排位第七《人间失格》，排位第八《三驾惹军心》上下，排位第九《无人生还》，排位第十《明朝那些事儿》。接下来两位专业人士啊，不论是于浩也好还是孟辰也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以你们专业人士的这个眼光来看啊，普通人买这些书你们怎么想的呀？分析一下吧。 那我先说第一个观察到的趋势吧，因为刚才其实念这个书单的时候大家也有感受到了，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少儿的图书在里面的。 对， 我们 比如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对，这个少儿看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比如说浮生六记。 这个看有点早，不是很提倡。 你要早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OK， 我们说回正题啊，我们这个书的话呢是有三本非常适合那种相对于低幼一点的孩子读的，比如说专注力训练书啊、爱的表白书这样子。那其实代表的是说这个书的主题，因为是一个暑假书单嘛，所以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在暑期会 会跟孩子一起去做这样的亲子阅读，去填充他们的空闲时间。所以这是少儿图书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一席之地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也特别来说一说啊，就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啊，其实经常不论是这一次的暑期排行榜当中，还是在其他阅读排行榜，甚至他在年度排行榜当中，在很多排行榜当中，他都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所以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啊，就是说让小朋友纯粹的了解一个小故事，而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孩子的这种能力的培训的书籍， 对 啊，还是比较受到家长的欢迎的，就是又得有趣儿，又得有实用性。现在出书也挺不容易的， 这可不容易了。 我们给所有的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出版方来了解一下大家的选择，然后也知道以后再怎么做书能够做到读者的心坎里去了。 于浩说完了他的感觉，我来说说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其实有新有旧，然后经典永存。为什么说有新有旧经典永存呢？其实我在看这两个榜单二十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榜单上的书基本上很多书是真是常客，比如说三体全集，比如说人间失格， 比如说福尔摩斯探案 又来了。 我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小的时候看有一集啊，你们记得吗？就是石家人一条蛇，蛇身上有斑点儿，结果那个人被蛇咬死，那个妇人她在临死的时候说是带斑点的袋子，然后那一集太可怕了，你们有没有印象？那集的名字就叫带，好像斑点袋子， 斑点袋子， 对 吧？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巴斯维尔的猎犬啊，那只大狗真的是太恐怖了。 所以说到这个经典，刚才你说经典来着，我跟你说的也是经典。 对，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带斑点的袋子和大狗，对不对？ 对。所以经典的力量，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所替代的。 在不论是纸质书也好啊，还是电子书也好，其实也有很多的经典出现在这份书单当中。我其实有一点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苏东坡传，然后林语堂的这一版本，中南博集天卷出品的嘛。苏东坡是一个在我们应该说历朝历代吧，就在苏东坡之后的啊，很多人都有撰写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真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暑期这本书还是一个比较生的面孔，然后出现在暑期的书单当中，两个月的排行榜当中它进到了第九位，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呀，对我们中国的这些文人呀这种关注度啊。是不是小朋友的这购买量给带起来的？ 我们问问于浩小朋友。 因为是这样，我刚才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有提到过我正在读这本书嘛，所以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 你买了五万本是吗？一下 没有没有，跟我没有关系啊。它里面书的这个行文语言的话，说的怎么说呢？评价中肯一点的话，还是相对有一点晦涩的。就因为林语堂本身他的写作风格的话，可能是还有一些文言文的影响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说，去当一本课外书可能还真的不是特别合适。 所以都是大朋友给买起来的， 对 吧？所以就是比于浩比你岁数年长的那些人买的这些书，他们买了五万本。继续来分析啊，这样的一份啊榜单的情况，我们来了解有哪些的趋势，普通人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在两个月的时间当中选择了这些书成为他们的最爱。 我来啊。我觉得其实刚才说到新这个榜单里头最新的一本书是《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因为这个是八月份其实才刚刚出版的一本书，那它就已经进入了暑假的书单，就足以说明我们对于 AI 人工智能这个话题有多么多么的热爱了。 而且这样的书已经热了好多年了，对吧？其实这本书它并不是最早出现 AI 的，出现人工智能的，而是在已经，我觉得去年就已经是这种人工智能的书籍的一个高峰期了。 对， 对， 可能更早也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热度了， 五年左右的时间了。AI 的热度， 对，其实这个概念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火起来呢，还是得说到尤瓦尔赫拉利。尤其是他在出《未来简史》的那个时候，又他来北京和上海做了两场讲座，那个时候的门票我记得好像最便宜也要1500块钱一张，当时是座无虚席， 爆满，我记得， 爆满， 对对对对。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份榜单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漫画啊，不论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也好，这是进入到纸质排行榜的榜单的书籍，还是呢在电子排行榜的榜单当中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一个呢是一，一个是二， 这是谁买起来的呢？ 于浩买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因为对历史那种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不是有偏见，比如说某些女生的话，她可能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就是、这个我要反对你啊。 我也要反对你。我自从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完了这个他的一小段一小段以后，我就买了书看了。 Okay, 对，因为我们看到不论是半小时漫画史还是明朝那些事儿，其实都是一个很轻松的引入大家对历史兴趣的这样一种书的。嗯。 所以你要说这是女生买了50000本。好，赶快抓紧。我们刚才说到了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普通人都关注什么书。这个关注啊并不见得是买，只不过是在搜索引擎的时候比它比这个购买少了一步，就是它不停的在 搜索 最终有没有下单我们就不知道了。来了解一下暑期的这个关键词榜的一个情况，也是前十公布给大家，有请二位。 好的，那我们先说亚马逊中国的纸质图书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是 Python 啊，第二名是东野圭吾， 第三名人类简史， 第四名电子书， 第五名 Kindle 啊，第六名哈利波特， 第七名三体， 第八名今日简史， 第九名平凡的世界， 第十名原则。 哎，这是纸质书，我们再了解电子书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前十。 亚马逊中国 Kindle 电子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Kindle， 第二名东野圭吾， 第三名三体， 第四名哈利波特， 第五名免费， 第六名人类简史， 第七名围城， 第八名平凡的世界， 第九名红楼梦， 第十名村上春树。 哎，这样的两份榜单过后啊，我们来对比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搜索关键词榜的榜单，对比前面的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榜单啊，重合度基本上没有，对吧？所以看来大家搜索的不见得是最后购买的，就是购买的和搜索的怎么就这么大的区别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关键词榜的一些特点和变化。有请两位专业人士。 OK， 我们其实刚看到还是有基本是重合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三体。 哦，对，三体 和这个 今日简史 对这两本啊，还有原则，对，这其实是相对重合一点的吧。然后剩下的那些搜索词呢，其实都是一些老面孔了，就是可能长期都会盘踞着这个搜索排行榜的一些词。 对，最重点的就是 Kindle 免费 、啊，还好没有人搜免费的 Kindle。 我下次搜一搜免费亚马逊，我看我能搜着什么。 我估计你可以搜出来一堆免费书，其实我们还是有不少的免费的电子书可以给大家读的。 我们继续来说关键词榜的榜单那些变化特点。 这个特点呢，其实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我觉得对我最陌生也最好奇的是指数排行榜的头一位 Python。我一开始看到这时候，这是什么呀？ 这是编程的。 对，这是编程的，这是什么编程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呀？ 我跟你一样。 这个我解释一下吧，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词一直是在指数排行榜的第一名，它基本上可能全年里平均就排名第一吧。然后 Python 为什么之所以火爆，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原因，它其实就连起来，因为 Python 可以说是数据分析以及实用维度最热门的一个编程语言。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啊，他们呢都是来自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一位呢是于浩，另外一位呢是孟晨，和大家来分享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都买了什么书，都关注了什么书，还有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一些特别好的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好书，来享受这样的一次丰盛的阅读盛宴。 色渲染是旅途，并未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就当 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细细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另外芭蕉惹走雨恩欢热同里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书，有好多好多的书单带给大家。前面呢我们已经听到了，近期普通人都在阅读什么书，都在购买什么书，都在关注什么书，这就是亚马逊中国的暑期的书单。这个暑期呢是从6月15号一直到8月15号这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书籍的汇总带给了大家。那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暑期的叫做搜索热词的排行榜，我们也了解到了在这个暑期大家虽然没有买啊，但是大家关注的书都有哪些。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很多朋友都心心念念的那一份了，亚马逊中国的编辑推荐的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份书单带给大家。一定要强调一下，前面我们说的是榜单，榜单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有先有后，就是排为第一的买的这个书最多的，有排为第二的。而这份书单呢，其实每一本啊都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这些所有成员的最爱，所以排名不分先后。我们之所以排了一二三四，方便大家好收听。下面公布这样的一个书单，最爱来了。 好，我们公布一下亚马逊中国八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排名不分先后，第一本《哲学的指引》，斯多葛哲学的生活之道。这本书呢，它是结合了西方哲学、遗传学和演化生物学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那他所传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呢，就是要鼓励我们用科学来理解世界，但是呢要用哲学来指引生活。我觉得对于这本书需要去强调的一点是呢，大家看到不要看到因为有哲学这个字眼呢就望而却步。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本人生的生活指南。 好，第二本来了，第二本叫延展，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我刚才在跟云浩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就说，这本书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我说这个作者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作者。为什么说叫三观很正呢？其实这本书讲的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是说，为什么有些人或者是有些组织他拥有的资源很少，但是他却能取得成功，而那些手握非常好资源的人和组织为什么最后却没有取得成功，以及是说为什么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在拼命追求我们没有或者是得不到的东西。 哎，举个特别小的例子啊，我们来说一说，有的人呢手里有特别好的资源，我们就不说是哪些部门了，然后他那个脸太难看了，门太难进了，你说大家还愿意跟他打交道吗？他虽然手里有很多资源，我不用你，这地球好像离开谁他都能转的还挺不错的。 对， 所以资源就这样的慢慢的就没有了，别说延展了，它就萎缩了。那有些朋友呢，他虽然呢并不像有些部门他们呢能够有很好的资源，但是他能够把某一个单项做得细致和精致，那么大家一想到，哦，我需要这个了，就会想到他。慢慢的他因为他自己一个特色，他就会很多的他的这样的合作的关系，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也就延展了。很简单的生活当中的例子，大家想一想，其实就是这本书当中啊，大家细的说了怎么去操作，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加的宽广，而不是变得越来越萎缩。 好，我们回到来转第三本，第三本书名叫做《被猜死的人》。那这本书呢是小说家田耳的七个短篇作品的合集。被猜死的人这本呢是作为一个主打的小说，它讲述的是老人院里的一个独眼的老人叫老梁，他是掌握着老人们未死的心理，不断的去猜测说谁到底是下一个死去的人，这样一个心理实验的描写。 好，第四本又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本书，第四本叫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其实这个书呢虽然是在讲人工智能，但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它的作者麦克斯泰格马克，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那这本书还牛在哪儿呢，是因为这本书是作者立即用了5年的时间采访了1000多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咖才得出的这么样一个总结和概括。这本书一出版就得到了例如霍金还有马斯克的联名推荐，所以非常值得读的一本人工智能的书。 好，第五本书名是《今日简史》，这个今天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了。那它是尤瓦尔·赫拉利《简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它描述的这个主题和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跟上一本这个《生命 3.0》是比较像的，都是指的是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当人类面临着一些科技挑战和生态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身份、怎样的立场和怎样的视角来面临这些变化。 OK， 第六本被称为英国版的解忧杂货店，它的名字叫《失物守护者》。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失去和重逢的故事。主人公安东尼在火车站上捡到了一个骨灰盒，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他之后的人生会跟这个偶然捡到的骨灰盒联系到了一起。这本书在国外版的豆瓣叫 Goodreads 上是年度排行前五的一本书。它其实是关于失去和守护，关于爱和陪伴。国外有些读者把这本书称为叫一道照进生命的光，是一个心灵的救赎的故事。 好，第七本书名叫肉食者不比，汪曾祺谈吃大全。这本书呢收集了汪曾祺先生所有的美食随笔，分为肉食者不比、素食的故事、故乡的味道、四方食食、吃喝也有文化，这样的五个部分。那我对汪老的一个对于写美食的体验的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呢，就是他每次都能把一个需要在人脑子里抽象想象出来的一个美食写得特别的垂涎欲滴。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更适合一个书名叫做吃货的自我修养，可能会合适一点。 第八本书 东洋的近视，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谈到文艺复兴，其实大家都会想到意大利，但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作者宫崎市定，他也是号称叫做这个东亚版诺贝尔文学奖叫儒莲奖的一个获得者。他写的是关于说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文艺复兴的苗头，那我们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比意大利要早了近3个多世纪。 对，好，第九名书名叫做 自媒体之道，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资深的媒体人一点资讯的总编辑吴晨光。这本书呢它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一个自媒体人的操作指南，它详细到了比如说如何去教人去写那个标题啊，如何去选材啊，如何去包装啊，以及在分发上可以有怎样的一些细微的操作，会影响你整个这样文章的一个阅读量，所以说是非常推荐给自媒体从业者以及相关行业的一些人的推荐作品。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的八月份编辑推荐的书单，一共呢是有九本书，排名不分先后。第一本呢是《哲学的指引》，斯多葛哲学的生活之道；第二本呢是《延展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第三本《被猜死的人》；第四本《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第五本《今日简史》；第六本《失物守护者》；第七本《食肉者不比》汪曾祺谈吃大全；第八本东洋的近视，中国的文艺复兴；第九本自媒体之道。这样的九本书跟大家介绍过之后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节目的第三位嘉宾了。前两位嘉宾大家已经听到了，他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好书，这就是于浩和孟晨。而第三位嘉宾他是谁呢？他呢是来自北京磨铁图书的一位责编。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份啊编辑推荐书单当中的有一本书名字叫做《失物守护者》的责编，应该也是非常了解这本书的一位专业人士的一位业内人士，他就是康爱爽。你好，康爱爽。 刘莎老师好，两位亚马逊编辑团队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感谢亚马逊编辑团队在八月份的编辑推荐书单中选入《失物守护者》这本书。那我来讲一下这本书。然后，《失物守护者》它是英国作家露丝·霍根的作品，主要讲了一个关于失去和守护的故事。那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都有人丢失东西，有的人丢失金钱呐，有的人丢失关系啊。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把骨灰盒遗落在了火车上。那安东尼也没有想到他的人生竟然与这个骨灰盒交织在了一起。那安东尼捡到了这个骨灰盒，那又是谁丢失了骨灰盒呢？所以这个故事是由两条线交叉着来讲述的。其中一条线的主人公就是安东尼和他的助手劳拉。是50年前呢，安东尼他的未婚妻突然去世了。就在同一天呢，安东尼又丢失了未婚妻送给他的一个特别珍贵的礼物。然后安东尼和他的未婚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链接都没有了，所以呢在悲伤懊悔之后，安东尼就开始收集保存别人丢失的东西。从此之后呢，安东尼也成了一名失物守护者。安东尼把他捡到的这些东西呢都贴上了标签，比方说这件东西它叫什么呀，然后在哪儿什么时候捡到的，在哪儿捡到的呀， 特别细心的安东尼。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这样，他的书房里就堆满了这些捡来的这些失物。那其实这个骨灰盒是安东尼他守护的最后一件失物，可能他也抑郁着安东尼生命的一个结束。那这时候他的助手劳拉接替了安东尼，成为了新的失物守护者。那新的失物守护者他就有新的使命。劳拉他接下来的使命就是他要帮安东尼找到他丢失的东西，还要帮这些失物去找到他的主人。那故事的另一条线呢，他的主人公是尤尼斯和邦博，也就是丢失骨灰盒的一方。尤尼斯和邦博呢，他俩是工作上的伙伴，同时呢也是特别亲密的灵魂上的朋友，然后所以他们之间有着非常感人的友谊。这就是故事的两条线。这两条线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遥相呼应，但是随着那个时间的推移，两条线也慢慢有了交集。 最后怎么样你要剧透是吗？ 我们说 特别特别实在的一位责编。 对，我们说所有失去的都将以另一种方式重逢，那两条线是如何交汇的呢？在这里我就留个悬念。 哎，艾爽，跟你透露一个事儿啊，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跟大家分享亚马逊编辑推荐书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猜想，因为在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啊，都是出现的都是新书，都是最近三四个月啊出版出版的时间之内的新书。有的时候啊，他们的新书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哎，这书真是，如果不是他们把这书给刨着出来，从那些好几十万种的书里面给挑选出来，普通人可能不会想起这是一本好书。所以就有的书啊，就一下冲入到销售排行榜的榜单当中，但也有的书呢，后来就默默无闻了。你认为你们的这本书啊，你的这本《失物守护者》，它是能进入到哪一类当中呢？你认为它会窜起来呢，还是会后面就默默的无名了呢？ 我一直特别坚信这本书能够窜起来， 不过 因为它是有这个实力的，内容特别的扎实。 而这个磨铁这样的一个品牌啊，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在挑选书的时候一个特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我在说磨铁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两位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的团员就在那儿默默的点头。 可惜点头看不到。 好，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康爱爽详细的介绍，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份书单。再见，爱爽。 谢谢大家。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阅读盛宴，有好多好多的书带给大家。这里面呢，有普通人喜爱的书，也有普通人关注的书，还有专业人士推荐的书单。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样的一份啊，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八月的书单的情况。我们也听到了一位连线嘉宾，就是《失物守护者》的责编，把这本书跟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还要跟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孟晨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啊，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这份书单。其实在这份书单当中啊，当我看到了哲学的指引，斯多葛哲学的生活之道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必须就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的范儿。 看不懂是吧？ 就是像哲学呀，像很多的这样的就是特别引人深思的问题，比如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那个传达室大学的终极三问。 然后当我看到了有一本书啊，就是肉食者不比，然后汪曾祺谈吃大全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哎呀，居然亚马逊编辑团队的这些成员他们也要吃吃喝喝了。 哎呀，我们都有一颗吃货的心了。 所以关于这本书啊，关于这次的书单，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来说一说，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我就觉得我还是来说说这个肉食者吧，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秋风飒飒，然后呢秋天到了，最该做的事儿是啥， 然后你就吃了一个肉夹馍。吃了一个这个鸡蛋灌饼，里面要加香肠的。你还吃了一肉丝饼是吗？ 对，准备可以去吃。所以就是说秋天嘛，我们就要贴秋膘，然后正好又看到这个特别应景的书叫《肉食者不比》，汪曾祺谈吃大全，我就觉得特别应该去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为什么我第一开始我就想，为什么要叫肉食者不比呢？后来我想了一下，哦，想起来了， 你不应该鄙视像你这样吃肉的人， 全长到身上了。这个书呢，其实是汪老先生关于他美食的一个所有的随笔。我是觉得汪老先生对于这个吃和人生的态度是特别正的，因为他曾经说过呢，说不热爱美食的人，人生是有缺陷的。只有懂吃会吃的人，才能真实的感受到活着的美好。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吃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这个高冷范儿。刚才说到的是哲学的指引啊，那必须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个他们的菜。其实像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我记得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内容已经多次进入到书单当中， 对， 编辑推荐的书单，还有今日简史，你还记得第一本人类简史在没有上到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时候，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就已经把它推荐到书单当中了。所以这样的两本书入选是毫无疑义的，就必然会入选的，是不是学霸宇浩？ 今天对，我觉得这个书因为也是人工智能的热题嘛，同时我们需要强调一下，今日简史这本书会是我们下半年整个图书行业的 C 位，可能会跟上半年的原则产生一个全年 C 位的竞争，这个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结果。 所以现在是生命 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要 PK 今日简史了。 宇浩你选哪个？ 对，你选哪个？两个都两、 我还是站在今日简史这边的，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论述的命题会更广泛一点。 那为什么这一次书单当中有两本AI 的进入到这个书单当中呢？你们为什么特意挑两本进入书单当中？你这不是让读者拿着这两本书是一下卖两本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我就从这个维度来给大家解释吧。因为生命 3.0 其实就是刚才孟晨也提到，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他就写的一本书，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他写的这个角度会非常的专业化，非常的深入，就是会站在科技这个角度去立场的一个阐述。而大家也知道，尤瓦尔赫拉利，也就是今日简史的作者，他其实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其实他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的一个论述，所以我们其实是提供了两种观点的这样一个交融。 现在你是给读者挖坑了，看大家是站专业还是站在这个历史的角度。 推荐大家两本一块买了看。 要是两本一块买有优惠吗？ 可以给打个八折啊，友好。 哎，我还发现在这份书单当中啊，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视：中国的文艺复兴》出现了。应该是宫崎市定的书籍又一次入选了，对不对？ 对。我们已经推过宫崎市定的，这是第三本书了。那这本书它其实讲的就是大家一说文艺复兴可能联想起来的，比如说像意大利这样子。但其实宫崎市定这本书它描述的一个论点是说，其实在东洋，也就是东方，它其实会有一个更早的文艺复兴。那它专指的这段时间呢，就是中国的宋代。而且他在书中论述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性的观点是说，中国的宋代的这个所谓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影响到了意大利的。他论述的这个观点的依据呢是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中西方的一个交融，一个交通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且它会通过一些考古，比如说中国宋代的一些比如关于在绘画上的一些技巧，会影响到西亚的一些绘画，进而影响到文艺复兴，所以它有很多细节论述了这个非常清晰的观点。 在这份书单当中啊，其实啊，我原本以为最最不应该进入到书单当中的一本书它就进入了，就是被踩死的人。好像亚马逊编辑推荐很少推荐小说，真的特别特别少，两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这本被踩死的人入选什么原因呢？ 我们一般推荐小说的话，可能会就是怎么说呢？必须要写的相对有深度的小说。这本书就是被踩死的人里面，它主打的这个篇幅就叫被踩死的这个人的话，他讲述的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其实呢，他思考的是一个整个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心理实验。心理实验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场景中的人会怎么去想，怎么去做？他可能不会说完全跟我们现实生活中是一样子，他有点像是一个开放性议论性的这样的一个辩论。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非常有助于启发作者就启发读者们去思考，就是这个小说可能起到了一定去让大家怎么说呢，去看社科书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所以我知道了，下次如果我写书，我从珠穆朗玛峰的尖儿写到索马里海沟的底儿，这样的深度你觉得够了吗？ 没有比这太跨度太大的了， 没有比这再遥远的距离了。 所以我知道了，以后我写的书一定能够入选到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里面。这是玩笑啊，但是呢，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节目最后最后的最后了。两位呢，每个人有一句话的时间，说出你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 好，那我先说吧，因为我们这个也给大家推荐了八月份的书了，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东西来看了。那么跟大家再推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亚马逊的开学季正在开始了，我们有更好的更多的这样子的一种优秀的书同时还有更优惠的价格，大家可以去更多去收获一点。 宇浩说的特别的那个经济实惠啊。我就说点文艺的不着边角的这个语，我是觉得秋天到了，愿我们都是肉食者不比